第十八集。大清早，秦琛被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晒醒，迷迷糊糊间看到躺在自己身边睡颜沉稳的霍昭林，一晚上的旖旎画面瞬间全部涌进了脑子里，沙发上一次，房间里一次，进了浴室又一次。他小心翼翼地拉开被子，往下看了一眼，光溜溜的四条腿正交缠在一起。霍昭林还没有醒，昨晚大概被自己折腾得累惨了。想到昨晚到最后自己那缠人的样子，秦琛有些面红耳赤，又很得意，可算把人给吃进嘴里了。翻转过身，面对着霍昭林，仔细看他睡了一夜依旧半点不油腻，还是那么帅气逼人的脸，越看就越是满意。他蹑手蹑脚地下床，出了房间，从客厅里散落一地的衣服里找到自己的手机，再摸回房间里，重新爬上床，贴到霍昭林身边，举高手机，把霍昭林的睡脸和自己戴了戒指的那只手一起拍进去，上传朋友圈，配上一个贱兮兮的嘚瑟表情，再点击发送。霍昭林醒来时，秦琛已经离开，在玄关的柜子上给他留了一张字条： 我去上班了，今天会迟到的人是你，劳模同志。 霍昭林笑着摇了摇头，虽然比平时晚了一点，但这个点出门，车开快些也未必会迟到。秦琛大概只是不好意思面对他，嘴里说着技术很不错，昨晚那懵懵懂懂的青涩反应却骗不了人。对秦琛的口不对心、满嘴跑火车，霍昭林算是有了深刻的认识，所以一大早人跑了，他也一点不奇怪。 恭喜春少，百年好合！ 恭喜恭喜！ 哎呦，春光满面呢，恭喜啊！ 秦琛一到公司就收到了众多热情的注目礼，他人缘一贯好，加了不少同事的微信，早上发的那条朋友圈这会儿已经人尽皆知了。秦琛整个人喜气洋洋，逢人就发喜糖，听着别人说祝他和霍三少百年好合，乐得合不拢嘴。那帮子狐朋狗友们陆续打来电话，恭喜他成功将霍老三拿下，有口无遮拦的还打听起了昨晚的细节。秦琛当然没说，语气里的得意却不加掩饰。霍昭林没有猜错，秦琛一大早就开溜确实是因为害羞了，但这份害羞对着霍昭林以外的人完全不存在。下午秦二少爷又毫无例外的早退了，到了卓林大厦楼下又一次碰上了霍家老四霍昭仁。 哎，去喝杯咖啡吗？ 霍昭仁提出邀约，拒绝的话到嘴边，秦琛看了一眼腕表时间，转念一想答应下了。两个人一起去了附近的咖啡馆，坐在落地窗边的位置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。秦琛慢条斯理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，听着霍昭仁拐弯抹角地打听他和霍昭林之间的事情，心里有些不痛快。 霍老四，你不觉得你对我们的事情关心过了头吗？ 啊，没有，我随便问问而已。 我看不只是这样吧，你这样很奇怪，你没觉得？ 秦琛心里藏不住事，也半点没有给人留情面的自觉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要不也不会来喝这杯咖啡。 我其实就是，哎，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。 霍昭仁的表情有些纠结，犹豫再三才解释道： 虽然你跟三哥早有婚约啊，但是最后真能成，我还是挺意外的。其实三哥他以前一直有喜欢的人啊，现在大概是放下了吧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事，所以才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你。 秦称挑眉， 你说的是谁啊？ 他以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，我也是偶然才知道的，他们原本感情还挺好的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分开了。 秦称听着心里不是滋味，想到霍昭林说的那句有过，原来是真的有过呀。但是在霍昭仁面前，他却并不想表现出来，反倒笑了笑，一脸的不在意。 所以呢，不管他是不是曾经喜欢过谁，现在跟他结婚的是我，你告诉我这些有任何意义吗？ 我只是觉得瞒着你不好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当然是最好的。 我都没看出来啊，霍老四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了？ 秦称笑着揶揄，眼神却有些冷。霍昭仁想要解释又被他打断。 算了，你不用说了。你不知道你挑拨离间的用意很明显吗？想要装作是关心我，就去多练练演技啊。 霍昭仁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沉了声音。 你这么说的话，未免太小人之心了吧。 是我小人之心，还是你别有用心，你心里清楚。我很怀疑你这么看不得我跟霍昭林好，到底是在暗恋我，还是你其实在暗恋霍昭林？ 仿佛是无心的一句戏言，霍昭仁脸上转瞬即逝的扭曲表情尽数被秦称看进眼里，恍然大悟的同时又有些无言以对。以前他对霍昭仁的观感确实还不错，但是从现在这一刻起，面前这个人也将被他列入拒绝往来的对象之列。不想再与他多说，秦称站起身，将咖啡钱丢在桌子上，转身离开。上到霍昭林的办公室所在楼层，却被他的秘书告知，霍昭林在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离开了。秦称看了看手表，没到下班的点，霍昭林也会早退？他一个电话拨过去，开口就问霍昭林去了哪里。 去机场接个朋友。 什么朋友啊？还得让你特地提早下班去接？ 秦称的语气有些酸。 以前在国外念书时的同学，你先回家吧，我跟他吃个饭，稍微晚点回去。 不会是你的旧情人吧？ 你的脑袋瓜子里到底成天都在想些什么？ 那我怎么知道？没准就是你的旧情人回来找你呢。 晚上不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吃饭，你要是无聊也可以一起去。 好啊。 秦称半点不觉尴尬，他就是要去看看到底是哪里来的小妖精，也不再怕的，就算有过又怎样，现在还不是成了他的了。 那我先去接人，一会儿发个餐厅的地址给你。 秦称挂了电话直接回家去了，洗了个澡，换了身帅气的休闲服，吹好发型，喷上香水，看看时间差不多才出发去约定的地方。霍昭林和他的同学已经先到了，对方是个很斯文俊秀的混血男人。秦称不着痕迹地上下打量他一番，在对方伸手过来时笑着将手搭上去，自我介绍道， 你好，我是霍昭林的丈夫秦称。 霍昭林轻咳一声，似乎不太习惯秦称这样介绍他们的关系，脸上却又一直带着笑。秦称很高兴霍昭林没有骗他，除了他们几个，杨家的那位成龙快婿也在，这确实是一场小型的同学聚会。几个人一边用餐一边交谈，愉快地追忆往昔，话题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。秦称认真听着，目光不时从坐在自己对面的男人的脸上掠过，暗想着他会是霍昭仁说的那个人吗？真是他的话，霍昭林的品味倒是不错。中途秦称去了一趟洗手间，杨家那位有事先走了，餐桌上只剩霍昭林和他的那位老同学。对方笑问他， 是他吗？ 短暂的沉默后，霍昭林点了点头。 是他。他看起来很好，你们很般配，祝福你们。谢谢。 秦琛回来时见他们两个各自喝着酒，忍不住脑补起这是旧情人再见，物是人非相顾无言，只能各自借酒消愁，然后自己把自己给雷到了。他重新在霍昭林身边坐下，淡定地继续吃东西，管他们呢，反正他爽就够了。晚餐结束后，把老同学送回酒店，两人开着车子回家。没了外人之后，霍昭林问秦琛： 说吧，一晚上古古怪怪的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 你老实交代，他是不是你旧情人？他来这里做什么的？ 霍昭林皱眉看向他：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 你先告诉我是不是。 不是。 真不是。 他追过我，我没答应，就是这样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他这次来是因为工作，来这边出差的，过两天就回去了。 那你以前到底有几个旧情人啊？ 我已经回答了你一个问题，现在该你回答我了，为什么会这么问？ 你那位好师弟呗，下午非拉着我说一堆有的没的，还说你有喜欢的人，是你以前在国外念书时的同学，结果他刚说完你同学就来了，我还不能多问两句啊。 霍昭林有些无语，又觉得秦琛这藏不住话的个性其实还挺好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至少可以避免很多误会。 我没有过什么旧情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说来的这些话，或许就是他编出来的，以后他的鬼话你一句都不要相信。 啊？为什么？他编这个骗我干嘛？ 霍昭林略尴尬，犹豫着不知道要怎么解释。秦琛想起霍昭仁被自己质问时的那个表情，冷笑一声： 你别说了，我都猜到了。 那你还生气吗？ 我生气干嘛？是他骗我的，我才不生你的气。 霍昭林松了口气，他没有哄人的经验，要是秦琛因为这个跟他闹别扭，他才真的要头疼。 那你说的有过，到底什么时候有过啊？ 霍昭林不语。 不想说算了，我也不想知道了，以后没有了就行。不对，有我就更好了。 秦琛小声的嘟囔，霍昭林听得有些心软，握住他的手。他一直都知道秦琛喜欢自己，他也喜欢秦琛，这是之前的他一直不想承认的事实。即使这份喜欢很复杂，还夹杂着很多的不甘，但是现在他忽然觉得或许他可以更喜欢眼前的这个秦琛，这个真实的秦琛，哪怕他不那么完美，他也可以试着去包容，不是吗？何必要一再逃避，为难他，也为难自己。